Thank you.

朝廷前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小蟑螂啊，表弟是洛阳公子张君瑞，好取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情深一抱，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难把文章做啊！花去了。 嗨，红娘，那叫红娘你看过来呀？ 看啥呀，小姐呀？ 位小姐想当时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这腰啊鼓了吧的疼得见细了，受坏了。往啊 成在天我在人， 巧配鸳鸯啊， 想当初咱那人 并无来往， 这人没普进入寺， 贵母将相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苦了吧的 动了情长，不料想 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生兵为四院 来长清狂啊，我的母亲一见自己 呀心害怕， 血长高白 贴的墙啊， 谁要拦我呢， 贼兵啊退， 将军训他 做亲房， 是他也有大， 我们愿做小， 他也有正，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天光两白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我到 吧，师叔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国报，我的母亲三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拜这那个感情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着了大水呀 空了一场，我们俩都给揍了，我那家具都白准备了。我有书童，你有红娘， 无奈何你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未曾向你胆大冒天哪，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咱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到了，小张郎， 那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这小白呢吓得那个 大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爆差味了，去老贵了， 啊，他们算气呀、啊，花 舍不得打。 小红娘看破你我心腹事啊，我一 好喜家常啊， 哎呀， 快快快好喜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结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 在花园着了凉啊， 卧病在床感冒了， 韩庆先生 不见好， 是韩庆大夫、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通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 那这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哈喽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是要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煎汤啊。 总分哪里呀？ 江南好， 可探亲你呀？ 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 我 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离眼 泪啊！ 帮忙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郎你走的时候， 桃叶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 夜晚 看 到啊， 鼓打三更梆。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报不着你呀、啊，公子张郎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咋不打钱啊？ 从大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生 贴后生啊。 戴 不住， 手上戒指， 去晃灯啊， 没从走道， 走不动， 不扶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徘徊， 就不断伤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他从小发鞋， 别坐班， 他刚坐底儿啊， 别坐班， 他刚到， 别不正当啊。 张先生昨早回来休息呀，他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强， 一片玉器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弯个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挂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是 没有横批挂 翠屏， 三个大字大西厢。 门上一副对儿， 挂不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雾堂，诗尽自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白沙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七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木凳 左右 棚子凉棚，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册，先看这墙画十张啊。 同一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潘，佩服郎，伍子胥打马插缰过吞的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笑脸迎，九里山前数韩信。我说的这是 啥呀？ 御前后院的大美工呀！哎，在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啊，闪出花花灯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别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行啊。 赵金初再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怒了。 哎呦，跟女子腾空起， 那是茶汤半夜凉。 哎呦，跟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忙， 再关吧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 说俺山上的牛魔王啊， 今生哪一个家走对呀、啊、 那些上房的徐家娘啊， 今生哪一个猪脑袋呀、 啊、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的驴脑袋， 是毛驴曾经下山岗， 人参长的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的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的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都怕了，想着这些话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让进来呀， 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拿了一头黑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狼和牛里你的大姑娘啊，拿了一头黑不黑呀， 上身穿着红大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地上那个裤子 裤脚长，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芙蓉面呐、啊， 仿佛那个 嘴唇 乌鸦 强啊，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看吧，多是认识了，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量。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香飘风上传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是鞭打，哎呀，那是奴家小红娘啊，我知你们俩的苟且事，一去之下病在床， 你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啊、做一好是没有毒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天门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告的好龙呀，大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胶谁怨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儿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 当初我 为 了说要脸呐，哎呀，把金链 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着啊，都怨老夫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 我为你们齐下要儿上啊，哎呀，我伤了你们，你不当那么强啊，哎呀，哎哎哎，你不当我的强啊，哎呀，快走吧，别哭了，老人等着，赶紧走。 人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红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姑娘，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哎呀，大姐帮个忙吧。黑了，帮个忙得了。 哎哎哎，什么叫红娘啊？哎呀，叫红娘啊！啊啊啊！小红娘这里不怠慢，今天谈起小蟑螂啊，跟你说尽是玩笑话。 啊， 哎呀，是相声，快去快去快快去吧，红娘呀，这还挡光啊，强啊， 闹个玩意儿这么闹的，看罢书简明白了，是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月月来得快，来回盈盈女儿红妆，请请你西厢，念文章翻文章，你不念四经中生太荒唐，相府不招赔婿，夺女不嫁，贫家郎君坐享洞房花烛夜，我回金榜把你当。 九 拜金王，两匹马来报喜。